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纤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纤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。到了晚上，兰芝公主连晚饭都没吃，独醉银灯，二目垂泪。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，也不敢言语，也不敢惊动她。一直到了定更天了，公主把眼泪擦擦。小翠呀，在。那两个人压到什么地方了？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。哦，这样吧，一个一个的我要审讯，先把那个小个的、长得丑的那个叫什么张芳的先给我带来。哎，公主啊，是不是知会前边卫队一声，让他们准备点刑具，或者是有什么防范措施？不必了，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，他们跑不了，你们留下四个人就可以了。下去吧。哎，是。丫鬟婆子拎着刀枪棍棒到了空房，稀里哗啦把锁打开，推开门进屋了。其实这空房啊也不错，有一张木床，两把粗木的凳子，可他们俩呢没坐凳子，在墙角那儿肩并肩在那儿捆着。金莲花凤岐那是个要脸的人，红脸汉子，让人家抓住了，心里头不是滋味，心里头埋怨自己。你说当初学能耐的时候，老师提了着耳朵告诉别骄傲，好好学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，学的东西至关重要，但是动脑子就更为重要。这话没少听，可是自己没怎么注意。轮到真格的这方面了，显出自己无能来了。你看我到了剑山，满身的能耐施展不出来，结果三番两次叫人给抓住。 你看这等于第二次了。你说我算个什么武林高手啊，我学了这么些年的功夫顶什么用啊，我呀我存着就是个饭桶啊。哎，有朝一日我真能活着回去，一定好好下功夫练本领。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。张芳挨着他也想自己的心事。张芳琢磨着，这剑山是太难打了啊，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，不是碰上这个麻烦就是遇上那个主力，看来早晚打剑山的时候不定得死多少人呢。又想到好不容易抓住二圣张明志、赵明真和倪小鬼陆恒，满指望押回公馆请功受赏，嘿嘿，乐了一半，又叫人家夺回去了。不但说没立着功，让人家把我们还抓住了。哎呀，看这意思可够呛啊。可是那姑娘为什么没把我们送到前边去，没交给英王富昌，也没交给军师彦普和大帅谭天，把我们哥俩留到这儿了，大概其中必有缘故。别着急，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点子，绝不能认命。想到这儿，他回头一看，凤琪皱着个眉，闭着个眼。张芳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，凤琪把眼睁开，干什么？我说你什么玩意儿？呵，这愁眉苦脸的，你精神点。废话，都当了囚徒了，精神得起来。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凤琪，别害怕。我早就想好了，我看审问咱那个丫头啊，不能杀咱何一间的，你不信你瞧着，要有心害咱呢，咱活不到现在。哎，正说话呢，门开了，俩丫鬟俩婆子闯进来，是横眉立目看了看凤琪，看了看病太岁。我说丑鬼，你叫张芳吗？啊，走。张芳吓得脖子冒凉气，喂，往哪儿走？送你上西天，你走吧，少废话吧。和张芳还来劲儿了，还把脑瓜一拨了，哎，我先问一声，把爷想压到什么地方去？你老实点，压哪儿你得认命，这阵听我们的，不能听你的。嘿嘿，小妹妹客气一点啊，别看我现在被祸遭擒了，说不定哪一会儿我仍是座上客，你就变成阶下囚了，到那时候哥哥心慈面软，还许饶你不死。如果你不留念想，对我刻薄，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。呸，臭不要脸的架，你还想活呀？没门呀。别跟他废话，走，丫头，走走走。推推拥拥把张芳压到前屋，等到外间屋让他站下等会儿，丫鬟到里边给公主送信儿，要好半天再出来。丫鬟这态度改了，不像刚才那么横眉立目的，满面堆笑。张少侠呀，刚才呢我跟您开了几句玩笑，您可别认真呐。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呢？都说您是当世的英雄豪杰，看看您的胆子究竟有多大， 望求张少侠高抬贵手，大人别见小人怪，好吗？呀，张芳一听有门儿哎，你说你跟我开玩笑，我也开玩笑呢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把绳还给解开了，张芳这俩胳膊呀都捆麻了。解开之后，活动了老半天，才恢复了正常。张芳一想，我跑吧，我不利用这机会跑，就跑不了了。可又一想，不行，人家既然放心大胆的把我放开，人家就有特殊的防范。我再跑不了，再叫人逮回来，那也太丢人了。先不跑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少侠，往屋请吧。我来了。张芳迈着罗圈腿，舔着草包肚子。等聊聊进了屋，他一看，呦呦呦，哎呀，这屋怎么这么阔气？提鼻子一闻呢，一股香味扑鼻，这个好闻劲儿。屋里面是灯光明亮，所有的摆设都闪闪发光。按现在新名词说，就这屋啊，足能有40平那么大，脚底下软乎乎的，一看呢，大红星星红的地毯，从波斯国进口进来的波斯地毯，踩上那个舒服劲儿。往正座上一看，坐着个姑娘，这姑娘就是白天审问他们俩那姑娘，不过呢换了一身晚装，头上的簪环首饰全都摘掉了，乌云高挽，穿着一身素服，借着灯光一看，真是如花似玉，正气凛然。长得漂亮不假，不是那个轻浮的人，非常庄重。这脸上似笑非笑，是这么一种表情。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，手里头谁都没拿家伙。张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懵了，没见过这个场面，把脑瓜一拨了，一语皆无。丫鬟到跟前来，公主啊，这就是你要带的人，并太岁张芳。我知道了，屋里头留下四个人，其他的都在外面伺候。是是，16、17个走了多一半，剩下四个。这公主才说话，张少侠请坐。 哎，谢坐。 张芳一想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在个女孩的面前，我要羞羞答答的，显得那么不自然，还够个男人吗？呵，小脸一扬，晃着假扁头坐下了。这公主看了他一眼，带着笑说，张少侠，白天耳目众多，所以呢不得不例行公事审问你们几句，如有不周之处，还望张少侠原谅。 呀呀， 张芳一听，这心里热乎乎的，听这意思没有敌意呀，没拿我当仇人。我说我死不了吗？看来还真有门儿。 啊，姑娘，您太客气了。 哎，两国交战嘛，是不是呢？生死存亡，他这个 不是你死呢，他就是我亡，所以你那么对待我呢，也不算过分。况且呢，你也没难为我们，就简单的问了几句，就把我们压起来了。这个您别放在心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那就好。来人呐，把东西摆上。 哎呦，时间不大，瓜果梨桃，各种糕点，佳肴美酒，全摆上了。吃碟都是银的，叉子、刀、勺、筷子，筷子是象牙的，包着金头，其他的都是银器，闪闪发光。这公主陪着张芳，张少侠饿了吧？这是一顿便饭，不成敬意，你先吃吧。张芳这才想起来，一天一宿在家大半天没吃东西，原来那火住着呢，不饿。现在一看这么多好吃的，胃口也张开嘴儿，食欲大开。我说您这么盛情，我是却之不恭啊！我这人可不拘小节，我可吃了。少侠请。好嘞，不客气啦。张芳一想，管他下一步怎么的，先吃啊！就是活不成，也落个饱死鬼，也别空着我这肚子。你看这位这个没出息劲儿，甩开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这顿吃。丫鬟婆子在旁边看着，也不敢乐出声来，一个个堵着鼻子嘴，只玩这劲儿。张芳知道他们笑话自己，心说笑话，你就笑话吧，反正我就吃饱了。时间不大，风卷残云，吃了个高满豪平，一张嘴都看着嗓子眼儿，那有吃的的。行了，酒足饭饱，谢谢您赏饭。公主一摆手，把残席撤下。你吃饱了吗？ 吃饱了。 吃饱了，有点事儿，我想跟您商量 啊。哎，行啊，说吧。 你知道我是谁不？ 喂， 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跟剑山的人呢，你都不认得。就是战场上认识那么几个人，有的能叫出名来，还有的叫不出来。我跟您这位大姐初次相识，我不知道您是谁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们攻打剑山要抓的是谁？ 抓的人多了，那罪魁祸首那是英王富昌傅宝臣。 哦，富昌是我爹，我是他的亲女儿，排行在二，我叫兰芝啊，原名叫爱新觉罗兰芝。 呦的妈！ 张芳心说，怪不得有人管她叫公主呢，我怀疑她跟英王沾亲，闹了半天是她亲二女儿啊。你看刚才我说这话多不带劲，还有点后悔。看那样，兰芝公主并没挑理，把自己的身份说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说到这儿啊，兰芝姑娘要哭。你们四个人退到外间屋去，不让你们进来，你们别进来。 是。 把最后的俩婆子俩丫鬟撵出去了，门户关上，屋里 就剩下兰芝公主和张芳两个人。 张芳心说，这什么意思这是啊？ 好，我明白了，这姑娘啊看上我了，瞅着我够个男子汉大丈夫。嗯，大概他了解我的身份，81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徒侄。嗯，年的人手下的随行委员，大清国的半差官。就冲这几点，他肯定对我有好印象。 看你看看呗，因祸得福哎。别看落到他手里头以为要死，现在为之一转，180度大转弯呢。不但没死，还有好事呢。 张芳又一下瞒着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哎呀，我深知我这德行长得太难点了，人家从哪能看得起我呢？大概其中另有隐情，我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张芳想到这儿，冲着公主一抱拳，啊，公主，我不明白，你既是英王富昌的二女儿，咱们就是对手仇敌呀。对手的仇敌就应该白刀子进且红刀子出来，可公主不但不杀我们，今儿晚上还以礼相待，如此热诚，不知所谓何故乎？他还呼上来了，公主也好些没乐了。张少侠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爹反对大清，想要推倒康熙圣主，这件事连我娘在我们姐儿几个全都反对。你是不了解内情啊，我们家为了这件事情吵的是不亦乐乎，我大姐为此远嫁在西凉，一趟都不回来。我的小妹兰陵赶奔西域华山前去学武功，本应当回来看看父亲，也不回来。我娘一怒之下，前两天也出走了，也离开了剑山蓬莱岛。本来我也想走，但是看我爹一个人留在剑山，作为女儿的又于心不忍，故此我勉强留下来了。张少侠，我深知反对大清绝没有好结果啊，迟早有一天我爹会后悔的。作为他的女儿，不愿意看着我爹挨刀掉头，更不愿意看到我家的九族受了他的株连，因此连日来我心都碎了。我想跟官府的人打打交道，但是我身为女流，又在这深宫之中消息闭塞，人生地不熟，我跟谁去打交道？索性今儿个金莲花凤起和少侠个你误到我的府中，被我给抓住了，这就是老天赐给的机会啊。今天晚上我向你申诉肺腑，没有别的可说，我希望张少侠能了解我们家里的情况，一旦剑山攻破，我爹被拿的时候，或者把我们家的三亲六故捉住的时候，要分别对待，尤其是我娘，那是不该掉脑袋的。